就得满。 注意踩到狗尾巴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。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感动就哭，好像是小洗脸的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捏他一百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说不出的喜悦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让我开口。我想了好久， 总没有尽头， 爱没有信号， 爱不是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说我爱你，让 出现奇迹，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？我已会在意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，新的 世纪， 谁先说爱你？ 感觉说不出的喜悦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让我开口。我想了好久， 总没有借口， 爱没有信号， 爱不是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？我不会在意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。新的世纪，谁先说爱你？ 说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

用现实真心，只有爱你才拥有自由气息。真实面对自己才有爱的决心，我爱眼中的自己，每一天都相信我的决心。 闭着眼睛。

现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？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很轻易走进了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欲望，我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落寞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想和我对视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恋？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沉沦在尽量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到我们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想和我对视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换成进了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可能我们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视。爱不让人幻想起，只因此生此情

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呀 It's all so magic 灵魂还想你